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好啦，我哋而家到最后一节啦，咁仲有十套戏，咁我哋都可能要蜻蜓点水少少，咁好嘅，我哋介绍多啲啦。咁 OK， 第90位呢套就系真系都经典嘅老千片，吓、叫老千片，中文我真系唔系好记得咩啦。就系、是、两大英伟巨星当年罗伯列福同埋一个叫做保罗纽曼嘅电影、The Sting 啊 ，The Sting， 咁啊，而家睇落去你唔觉得特别嘅？啲桥又系好多人抄晒啦，啊，系咪啊？王晶嗰啲又抄咗，好多人都抄晒啦。嗰条桥即系临尾，即系佢哋点样去坤掂咗啊？唔系啊，最早抄系许冠文啊，许冠文最早抄嘅其实 ，OK， 咁我唔穿桥啦，应该系半斤八两抄嘅、哦，应该半斤八两已经抄咗嗰条大桥啦。咁啊，讲两个。老千即系点样？大家喺个江湖上行走，互相又斗下法，跟住就大家 team up 咗，咁啊点样做嘅咁样？咁几有趣嘅。咁但系因为随住年代嘅久远咧，咁嗰啲即系个趣味，其他好多电影分享咗啦，咁变咗可能你唔会觉得好特别，但系你谂翻喺当年就犀利。咁尤其是你睇翻咧，即系沧桑嘅。如果你睇翻阿罗伯列福近期嗰度咧，一句嘢都冇讲。Eddie 话啊嘛，嘿，我就睇好多啦，但系好少人讲嘢嘅，有冇咧？我话有，我即刻借咗俾佢，就系 Alive 啊，唔系 Alive， 即系讲阿罗伯列福一个人喺个艇度出海去，即系嗰啲 yacht 就游船河嘅，咁啊遇咗风暴，佢自己一个人点样救？咁全部就自己谂嘅啫，佢讲嘢都冇乜讲嘅，即系讲得唔多三句嘅，好特别嘅嗰套戏。 中文叫咩名咧？呢度 中文 英文就叫 Alive 咁样。 Alive 就系讲。我都要查翻嘅，但系罗伯列福新嘅2013-14年嘅戏嘅，又系好精彩嘅。但系话老到啊，真系佢又冇做手术啦吓，即系老到不得了，同当年就两回事啦。 Okay. 好啦，九廿一，你又神知啦，因为我都系好有依稀印象啫。Bicycle Thief 啊，意大利片啦，意大利唯一套上演嘅意大利嗰啲新写实主义嘅电影。咁、单车窃贼咯，咁如果大家中意嗰啲艺术片，就一定会有印象嘅。咁啊，好写实讲翻一个爸爸，因为佢要搵一份工，嗰份工啫就要佢识踩单车嘅。咁佢就千方百计唔知当咗嗰啲被啊咁样咧，就然之后换翻佢单车，即系佢个单车有嘅就攞咗去当咗嘅。咁佢就屋企就攞翻啲被去换翻个单车，换翻单车咧，咁佢去翻工啦。点翻工第一日？單車俾人偷咗，咁成套戲就講佢同佢個仔，一個好細個嘅，可能幾歲㗎啦，十歲八歲嘅仔咧，就周圍去想揾翻個單車，咁遇到嘅嘢、人物啊，點樣幫佢啊？原來嗰個偷佢嗰個賊都係逼不得已啊，咁又見到啲人啊咁樣，咁最後即係真係揾到個單車，但係又 claim 唔翻嚟，咁有好多內心嘅角力喺度，咁但係最重要就表現嗰個社會嘅現實咯，即係社會嗰陣時嗰、那個。即系、嗰啲低下层嘅生活咁样，咁啊好写实嘅电影嚟嘅。 俾我感觉有啲似，好似周艺谋开头嗰类嘅一类电影，佢都好写实主义噶嘛。 都可以咁讲，系啊，抽风打官司啊，嗰类嗰啲会噶会噶会噶，佢 比较似。 即系唔系话好？你知啦，即系电影就系好奇观式噶嘛，即系要睇得好开心啊，好似 Bollywood 咁噶嘛，有一段时间。新写实主义就系带出呢啲啦，咁值得可以参考嘅。咁另外92又係老片啦，老片呢都睇過，但我奇怪就呢套歌舞片就上到，就仙樂飄飄處處聞就上唔到， 唔見有 先，因為我有冇 miss 到呢？因為如果以歌舞片呢，我覺得仙樂飄飄處處聞應該係排第一 㗎，嗰個嘅熱潮啦， 呢套就係 Singing in the Ring， 咁雨中唱歌，咁好多跳舞嗰啲 pattern， 你而家睇翻好多無論你咩，如果仲有人睇台慶嗰啲，就拍翻嗰啲戴住把遮轉下轉下嗰啲咧，就係、用佢個其中嗰啲嘅片段嘅，咁就係即係好 entertaining， 好荷里活式嗰啲嘅歌舞片咯， 一個嘅好舞台嘅感覺， 舞台感嘅係啊， 好舞台感。 我相信係咪又係舞台劇出嚟嘅咧？我都唔知，即係係咪 musical 出嚟唔知。好啦。到93啦，咁啊科幻会就不可不提啦。2001 比力克啊，亦都系2001太空漫游啦。呢套啱啱我就都喺 Netflix 上面试下重温翻，但系都系、真系唔好意思，又系因为嗰时有夜晚11:几开始睇咧。 你一睇到佢时空穿梭已经瞓觉噶啦， 又想瞓觉。因为本身成套戏嗱，佢俾你又系嗰个好中意分一套戏里面分上下两 part 嘅。开头嗰 part 讲紧一班星星里面点样去。 其實就難聽講話幾無聊嘅。你啱聽識喺度搏揦住骨頭搏下呢樣嘢，跟住食下嗰樣嘢咁樣，突然之後有嚿石出嚟啦咁樣，轉眼間就去咗一個人類嘅 星球文明啦。 但嗰一個場景就係大讚喎，你知唔知啊？即係佢哋將嗰骨頭即係搶翻嚟嘅骨頭剝爛嘅，一拋高，時空一轉移就幾萬年啦，幾萬年就變咗一個。行一个小嘅卫星啦嘛，一个 satellite 咁转紧啦嘛，咁翻嚟啦嘛，即系咁样交代啊嘛。 系啦，咁呢套戏特别所讲佢个人工智能啦， 系啦系啦 ，Hell 啦，其实阿 Eddie 已经另外介绍过啦，系不可不睇嘅闷片，不可不睇嘅闷片，咁佢 set 咗好多嘅标准嘅，即系关于系太空片系点样嘅标准，已经定晒出嚟噶，亦都拍咗出嚟噶啦，即系做咗一套。教學嘅 kit 出嚟 嘅，係啦，佢嘅拍嘅 visual 就特別在於佢係多好多個黃金比例啦。係 啊， 對於一個視覺上面嘅黃金比例點樣擺，中線要點樣排啊？我諗對於一個可能如果你攝影發燒友等等咧，應該係非常非常之學到好多嘢嘅呢度喺攝影嘅技巧方面。 有幾幕好犀利咧？個人啊喺點樣可以行一個圈咁樣啦？咁原來佢係特登將個鏡即係將嗰組相機啊，就係做咗一個 track 個相機轉嘅一個人就假行嘅 冇錯冇錯係啦， 好精彩嘅，即係值得一睇不可不看嘅悶片。OK， 咁好94英國片啊，英國小眾製作 Snatch。即係講翻個小混混咁樣嘅，咁、我又唔係覺得好特別嘅啫，即係可能係好多人都跟咗佢啦。咁樣小混混做即係如果逐啲叫行古惑，咁啊遇咗啲咩事情咁樣啊？大家又有出賣，又有大家互相支持咁樣咯嚇。咁呢套我都冇乜特別嘅印象啫。呢套 OK， 咁另外一套95咧，又係英國喎，但係呢個咧個導演咧我就失望啦，即係啊，居然唔揀佢個 Brazil。啊 ，Brazil 我又讲咗好多次啦，就系、是、异想天开，异想天开，第一套我能够赢啊李伟才嘅，即系啊科幻电影有咩最好啊咁样，我科幻电影我最中意 Brazil 咯，咁佢居然未听过啊当年，吓咩嚟噶 Brazil 我好嘢噶，咁即刻就借个 DVD 俾佢睇，咁佢话哇真系好劲咁样， 同佢巴西有咩关系咧？ 诶、那、嗰、個、首歌叫 Brazil， 哦，嗰 首歌叫 Brazil， 咁啊异想天开，咁、呢个又系同一个导演，英国导演就是、Terry Gillian 咁佢就拍咗 Brazil 之外，又 Twelve Monkey 啦，十二猴子啦，咁、又呢套啦，系啦，冇错，咁呢啲佢都系好出位嘅，好出位嗰啲英国导演。咁、呢个咧就系即系用翻即系呢个 Monty Python 咧，系英国一啲好传统嘅，可能系电视剧啊、或者舞台剧嗰啲嗰班人物。咁、有 Meaning of Life 啊，呢套叫做 Holy Grail 啊，即系你究竟人生揾乜嘢啊？咁就即系好无厘头嘅，即系仲早过周星驰嘅无厘头。不过我哋、即系唔系英国人，就唔系咁欣赏。 英国就比较多，我觉得比较多呢类嘅戏嘅，即系比较可能就当无厘头。 有一幕我唔知系呢套啊，又或系另一套啊，《Meaning of Life》咧，就讲嗰啲老师咧教啲生物堂咧，就真系揾一对男女就即场做啊、做人生大事，就俾啲学生睇咁样嘅，咁即系咁啊，咁即系都几出位嘅咯。咁啊 ，OK。 英国几多出位嘅？但我而家讲少少嚟个剧，而家《Black Mirror》啦，嗰阵时又系非常之出位嘅啦。 好，咁啊，96我哋已经介绍咗啦，就 Toy Story 第一集，即 系 1、3都有，咁啊二都几好嘅其实，咁、但系即系 Toy Story 整体即系真系可以话创咗，即系呢啲 CGI 电脑电动画嘅先河嘅咁样。97咁又系老饼到唔老饼啦，查理卓别林 The Kid 系 啊，即系咪小童咧？系啦，小孩咧，又系感人到不得了噶啦，就系、查理就收养咗个细路仔。咁个细路仔又识做戏，同佢又互动，又煮鞋，又食啊，又剩啊。 佢冇咗黑色幽默嗰度，就玩多咗呢啲感情嘢嘅。 查理卓别林佢就黑色佢都唔多嘅，但佢就反映嗰啲低下生、低下嘅人生啦。佢系一个即系好老道嗰个拾荒者嚟噶嘛，基本上即系朝不保晚咁样噶嘛，成个生活。咁、但系有一套就系嗰个城市之光就系、帮咗个盲女，呢套就有咗个细路仔咁样一路大家互动啊咁样，咁好有娱乐性嘅，因为真系纯粹去讲佢嗰个反应啊、表情啊，同埋嗰啲咁嘅镜头冇咩嘅技法冇咩嘅，但系就真系每一个先都特别啦咁样。好啦，咁我哋快啲跳埋啦，呢套系你嘅首选啦， 《撞正杀人狂》啦。咁呢套我谂如果系昆顿塔伦天奴嘅 fans 当中咧，应该都好多好中意呢一套。 咁呢套戲最特別就走咗出一個大配角啦，我哋嘅 Christopher Waltz 啦，呢位呢個嘅應該德國係咪？ 德國 嘅 德國籍啦， 係啦。咁佢嘅基本上成套戲就當然係 Brad Pitt 做咗主要角色啦。咁但係好搶啊 Christopher Waltz， 究竟佢個奸角裡面嘅一個德軍裡面，究竟佢點樣去臨尾嗰幕咧？佢點啊？又啊，原來又要想逃翻出嚟啦咁樣。咁一貫嘅昆頓塔倫蒂諾嘅風格噶啦， 係你估佢唔到啦，同埋有好多位啊，即係啊，突然之間喺個地牢嗰度，大家玩啤牌嗰啲位又係好精彩啦。 同埋佢每一個嘅場景嘅嗰個張力，我仍然都覺得佢做得好好。 好好嘅，係。 你當 Christopher 有一幕咧，就去翻一間屋仔裡面去揾一個女主角出嚟，咁佢就匿喺個地牢下面嗰個位，咁咁佢點樣去呢段時間啊？咁佢點樣嗰個啱個點樣揾翻佢出嚟啊？咁樣係好多呢啲令到人哋唞唔到氣嘅位置， 好精彩，係我講。同樣啦，九十九位啊，仲有兩套L.A. Confidential 就係早期嘅一啲即係推理偵探片啦，就係講嗰啲警察嘅黑幕嗰啲啦。咁啊，反而係三個大明星就紅咗兩個。就是红了Russell Crowe 罗素高尔，同埋红了就是仲有边个先 Kevin Spacey 即系纸牌屋嗰、那个，咁佢哋都系三个其中，但系有一个咧居然唔红，就系Memento 嗰个男主角咩 Guys 啊，嗰、那个就唔红啦，三个嘅三个男主角嘅各自喺警界嘅发展，一个就中意做嘅警察嘅代言人，咁一個咧就係好認真查案，一個就係好暴力嘅，咁三個嘅互相，咁原來有個大嘅陰謀喺背後，咁啊死咗好多人，咁有咩事咧咁樣？咁但係我最近睇翻咧，即係我反而覺得嗰個大橋就 OK， 但係有啲細節位咧就係、是、好似誇張咗啲咁樣咯，嚇，咁、都精彩嘅。咁啊金巴 Kim Basinger 就嗰陣時仲係靚婆啦、都成三十幾四十歲啦。 呢套算唔算 Kevin Spacey 嘅一套？ 其中一套啦，系啊，系早嘅，早期嘅作品啊。好，最后嗰、那个第一百位，哇，罗生门，而家咩啊？早一轮啦，而家我谂完咗啦。新光大剧院都有拍一个话剧啊，罗生门。 罗生门呢对我谂唔系以前读书嗰阵时有掂过话啊，读 film study 啊，读电影咧，我谂都比较难揾翻出嚟睇。 而家有，而家你如果心水冇，或者我谂上网都揾到噶啦。 系啦，系啦， 咁啊精彩嘅，因为佢就除咗本书，但系调翻转。啲人話係電影先帶紅埋嗰本嗰個小説喎，好短嘅啫嘛，古仔，即係古仔就講三個人嘅自述啊嘛，即係一個命案嘅自述， 各有唔同嘅講法， 各有唔同講法，咁邊樣真邊樣假冇講嘅。 最後臨尾有個都算個 twist 嘅，即係臨尾邊一個再出嚟再講咧， 係啦，冇錯啦，就再有 twist， 幾有趣嘅。 但係重點咧就在於就成立咗呢個羅生門呢一個 terms 出嚟啊嘛，即係講而家即係我唔知過幾耐啦，即係講翻，原來警察就有警察嘅論述，跟住本土有本土嘅論述，跟住泛民有泛民嘅論述，跟住原來熱血又有熱血嘅論述，咁就叫羅生門啊嘛，即係話究竟嗰個實際或者個現實係發生咗乜嘢，事實上係乜嘢呢？都系 各有各说法啦， 各有各说法啦，咁就由罗生门呢个电影同埋呢一个小说就引申出嚟嘅咁样，咁所以就都好值得睇嘅，闷又闷闷地噶啦，因为系 up 嘅，同埋咧个画质我 佢算唔错噶啦，我当年睇当年嘅黑白戏、日本嘅黑白戏嚟讲，其实佢个。唔算话十分闷嘅，已经临尾 可以咁讲， 仲有再，原来又有多人讲出嚟说法咧，又几有趣。 系啦，冇错，嗰个斩柴佬啊嘛，嗰个超夫啊嘛，咁最后佢带出希望嘅，我哋用呢个希望嚟，我哋终完结我哋今辑嘅 IMDB 一百啦。最后咧，佢就执到个细路仔 BB 仔，咁跟住咧嗰个丛林嘅时候咧，就开始神光啦。咁啊，细路仔喊声，咁啊，同嗰个樵夫同埋嗰个女其另一个女主角就行出去嗰个丛林啦，咁样，咁啊，带出个新希望啊嘛。咁我哋都借呢一套戏咧，就结束咗我哋 IMDB 一百位嘅分享。咁啊，希望有机会啊，可能就导演啊，或者啊 Eddie 睇得多啲好戏嘅时候，祝佢嚟讲电影啦、 希望即系咁多呢几集就介绍咗俾大家，即系头一百位嘅啲乜嘢。好睇嘅电影可以自己再揾翻，可以再睇啦。 我经常会有新噶啦，好似 Deadpool 咁啊，新噶啦，突然间上咗嚟啦。咁啊，变咗都好有趣嘅。因为呢个我哋正如我哋讲咗好多，即系 Yahoo 又有啲 movie 嘅评分，或者好多，但系好多都系即系有自己做马成分啊嘛。 自己砌落去噶嘛，好多都咁啊。另一個可以參考嘅啦，當然就係純美國啦，就係、是、我強講過噶啦 ，American Film Institute，即係 AFI， 咁佢又分咗類型嘅，分咗類型嘅 Best Ten 嘅電影，即係 All Time 喎。即係一樣啦，由1930幾年開始，一路到而家有 all time 嘅電影。咁但我睇個 animation， 咁完全你失望啦，完全都係老餅同唔老餅㗎啦。即係白雪公主啊，咩啊 ，Dumbo 啊，小飛象啊嗰啲囉。咁因為佢哋真係用係個電影學會嗰啲會員投票嘅。 哦、 就唔係 open to public 嘅， 咁會比較美式電嘅動畫會多啲嘅， 都會同埋佢即係美國口味為主咯，咁、所以即係有呢個嘅分 少咗日本嗰 part 就真係比較敏啲。 日本好威㗎啦，日本動畫你都掃咗咁多套啦，係嘛？咁所以呢個好緊要㗎啦。好啦，咁我哋時間已經夠啦，咁我哋下次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啦，拜 拜。